4006108，4006108，留下最后一点时间，让你来抢打热线了。 我与你说，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永兴元年，冀州刺史朱穆在安平逮捕了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汉桓帝大怒，把朱穆撤职，并且罚他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几千人向汉桓帝上书，为朱穆申辩。汉桓帝迫于舆论，赦免了朱穆。延熙五年，中常侍徐晃、左冠向议郎黄甫圭勒索钱财，黄甫圭不理，他们就强加罪名，将黄甫圭关进了监狱。一些官吏和太学生上书为黄甫圭申辩，黄甫圭也被赦免了。就这样，官僚士大夫和宦官集团的斗争愈演愈烈。这时候，党人当中的大哥级人物因为反对宦官专权，有天下楷模李元礼之称誉的李英拔剑而起，带领着党人与宦官集团展开了生死大战。李英字元礼，颍川襄城人，出身衣冠望族，祖父李修安帝时为太尉，父李毅赵相国。李英有三大特点：对于结交朋友，他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他只和同郡的荀叔、陈实等师友往来。他起初举孝廉，得到司徒胡广征召，举高第，升任青州刺史。地方长官怕他严明，大多望风弃官而去。后来当渔阳太守，不久转为蜀郡太守，调任护乌桓校尉。鲜卑来骚扰的时候，他经常亲自率军迎击。后来因为公事免官，退居于颍川郡伦氏县，教授学生有1000多人，为世人所仰慕。南阳人樊陵求为他的学生，他不接受。樊陵后来因为负于宦官，当上了太尉，仍为志节之士所修。荀爽拜谒李英的时候，因为能为他驾驭车马而特别高兴，并且宣传此事。有的士人已被李英接待过为荣，名为登龙门，由此可见士人对他仰慕之一般。延熙九年，术士张成教唆妻子杀人，为司隶校尉李英逮捕，恰逢汉桓帝宣布大赦，但李英因张成与宦官关系密切，就不顾皇帝的赦令，坚持将张成之子处死。张成和他的弟子劳修上书，诬告李英等人收买太学生和进京游学的人，并串通各郡儒生结党营私，诽谤朝政，败坏风俗。汉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李英、杜密这些300多人。后经尚书和城门校尉上表力争，再加上李英等人在狱中故意地供出宦官子弟， 宦官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说完了朝廷的恩怨，再来看看后宫的情仇。话说邓梦女因为和郭贵人上演了争风吃醋的情敌大战，汉桓帝一怒之下将邓皇后变成了废后，随后邓皇后郁郁而死了，而幸存者郭贵人也并没有一飞冲天成为真正的胜利者，相反他也受了伤了。汉桓帝对他日益冷落，又开始了新的移情别恋。无论郭贵人做什么样的努力，也挽不回汉桓帝的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一场后宫大战，汉桓帝曾经的最爱邓皇后和郭贵人两败俱伤，真正的受益者却是窦妙。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窦妙呢，那就是精彩二加一。二，那是指典型的官二代和富二代，指他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提起他的曾祖窦融，那是如雷贯耳。这位东汉开国功臣，官至大司徒，是当年光武帝刘秀最宠爱的大臣之一。他的父亲窦武的官职是大将军，以深通儒家学派经典闻名当世，同样在朝中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的家世灿烂夺目。一是指典型的白富美啊，一白遮百丑，白对于女性来说极具重要性，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富呢，家庭条件好，古代的人也比较现实，所以家境也是评价一个人条件的参考因素。美，对于女子，有美就行了，这是最关键的要素，也是好女人比较重要的标准。出自名门之后，家境又好，长得又美，从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窦妙在妙龄时入选宫中当然没问题。延熙八年，窦妙被选入了掖庭，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同样的道理，美中自有美中人。窦妙到了后宫，很快就发出感慨了，不到朝廷不知道官小，不到后宫不知道人丑。窦妙到了后宫啊，单论长相居然只能算是丑小鸭了，可这只丑小鸭却因为插上了天使的翅膀，很快变成了白天鹅。因为出身名门之家，他得到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宦官集团的支持和帮助，他很快以黑马之态杀出重围，被立为贵人。到这年冬天，等邓皇后遭遇寒流成为废后了，窦妙就成了接班人，被立为皇后。窦妙转正了，成了汉桓帝的第三任皇后，可她却是悲喜交加呀。喜就不用多说了，能成为皇后，那是后宫所有女性奋斗的终极目标，梦寐以求，这么快就梦想成真了，你说她能不喜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窦妙还是双喜临门，父以女贵呀。她的父亲窦武很快被晋升为怀里侯，并且很快加封为城门校尉。可窦妙并没有高兴多久，很快就悲哀了，因为他发现他只是政治牺牲品。这个时候的汉桓帝并不宠爱他，甚至冷漠至极，他不过是个摆设而已。因为这个时候汉桓帝心中的最爱 是一名叫田胜的才女。才女在后宫比贵人要低一级，跟皇后更没得比，但是在汉桓帝心里，她的地位比皇后还要高。田胜长得姿色绝伦，妖艳迷人。如果说窦妙是小家碧玉，那么田胜就是狂野奔放。从小逆来顺受的汉桓帝，此时挣脱了束缚，自然是激情四射。这样一来，狂野奔放的田胜自然就对他的胃口了。爱屋及乌，本来汉桓帝打算立这名才女为皇后，却遭到了宦官集团的一致反对。才女田胜出身卑微，这是她受人攻击的弱点。汉桓帝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无奈地选择了出身名门的窦妙为皇后。可是她在皇后的位置上忍痛割爱，在心灵上却没有。立了窦妙为皇后，出于补偿心理，对田胜却更加宠爱了，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也正是因为这样，田胜那里可谓是四季如春，而窦妙这里却冷如寒蝉。长此以往，窦妙不干了，堂堂一国皇后，自然不能忍受情敌田胜风光无限。妒火中烧的窦妙忘了邓梦女的前车之鉴，开始对田胜展开密集的攻势，污蔑、谣言、陷害。可是妒火和谣言不能烧伤烧坏别人，烧毁的是自己。汉桓帝已经领教过了第二任皇后的妒忌，这时候窦妙又使出这招，毫无新意，毫无创意，惹不起躲得起呀。他就开始进一步的疏远窦妙，对田胜越加爱得疯狂痴狂，无怨无悔。而颇有心计的田胜，为了长期迷住汉桓帝，还唆使和他一起进宫的其他八名才女，以美色和媚术向汉桓帝邀宠。结果在九仙女的强大魅力下，汉桓帝是左拥右抱，轮番作乐，忘乎所以。此时的窦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汉桓帝离他越来越远，却无可奈何，只能发出感慨：逆情无过绮罗从，欲海沉迷太不聪，20年来一昏浊，徒教复似乱深宫。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女人是把刀，不伤眼睛便伤腰。汉桓帝后宫佳丽成千上万，风流成性的他和这些佳丽们昼夜大战，以田胜为首的才女集团服务得贴心细腻，他们昼夜缠着桓帝，像蜜蜂采蜜一样，活活地把汉桓帝给踩死了。公元167年，当了22年皇帝的刘志，活了才36岁，抛弃了三个皇后，挥了挥衣袖，告别了温柔乡，到极乐世界去了。不知道汉桓帝死的时候是不是感悟到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但对于皇后窦妙来说却是，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尽管她当皇后才3年，尽管她这时候才20岁，尽管她一直期待着汉桓帝能回心转意，可无论如何，她是拉不回汉桓帝对她的心了。是啊，对于早已经不爱她的汉桓帝，既然挽留不住她的人，也留不住她的心了。唯一的希望就是他能早日归西，只有这样他才有翻身的机会。果然，汉桓帝一死，皇后窦妙顺理成章地高升为皇太后。晋升为皇太后的窦妙可没闲着，第一件事做的就是清君侧， 别人清君侧是清理皇帝身边的小人，窦妙清君侧却是清理皇帝身边的美人。是啊，没有这些美人的存在，汉桓帝就不会移情别恋，就不会对他冷漠如斯，就不会对他退避三舍。红颜祸水，恨之入骨。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桓帝尸骨未寒，子官尚在前殿之时，他露出凶残的本性，亮出磨刀多时的刀了。拔刀快如电，拔刀和挥刀之所以快，那是因为窦妙太急于报仇了。手起刀落，田胜便化作一缕冤魂随风飘散。收刀却很慢，那是因为他对才花集团，特别是九仙女痛恨到了极点。诛杀了田胜，他觉得不过瘾，斩草除根嘛，玉手翻转，还想挥刀砍向另外八名才女。正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中常侍管霸和苏康等人及时赶到了，然后对窦妙是沉吟厉害，苦口相劝，最终窦妙才住手了。看来人生的变数太多，而宫廷中的人生变数更多。血腥和歌舞剑不容发，但窦妙斩杀田胜这一招很快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后宫佳丽无不识时务地臣服于他。摆平了后宫最大的威胁之后，窦妙又做了一件事，立新皇。汉桓帝刘志尽管后宫佳丽无数，可悲的是他居然没有一个儿子，也不知道是他自身的原因，还是后宫潜规则的原因，还是纯属巧合。可不管怎么样，汉桓帝一去，继承人又是一大难题。国不可一日无君呐。窦妙当然意识到选立新皇帝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于是乎，为了掌握朝中大权，窦妙决定在册立太子上动脑筋，出妙招。为此，他马上找他的父亲窦武进行了一次房中对，商量立太子的事情。最终两个人达成了共识，12岁的刘宏是太子的最佳人选。这个刘宏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屌丝男，因为他符合屌丝男的基本标准，又穷又矮又矬。穷是因为他是皇家血统疏远的没落王孙，他是汉章帝的玄孙，曾祖父是河间王刘开，父亲刘长与汉桓帝刘志是堂兄弟，但官职却只是一个三等侯爵的亵渎亭侯。到他这一代，那更是落寞之极。矮是因为他父亲早死之后，继承了亵渎亭侯的封号，一个小小的村官，比之皇室宗亲的飞黄腾达来说，当真是矮人何止一筹啊。矬那是因为他因穷苦而卑贱，因为矮人一等常遭白眼儿，很受打击。窦妙和窦武之所以会对刘宏情有独钟，那是因为刘宏虽然矮穷矬，但是有两罪，在有资格继承帝位的皇族当中，以他最年轻最昏庸。年轻最有朝气，最有培养能力，同时年轻也最容易控制，最容易制服。昏庸是指糊涂和愚蠢，毫无才干，也容易控制和制服。窦妙要想以皇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走以前窦太后、严太后、邓太后的路线，主宰天下，就必须选立一个既年轻又昏庸的幼主做傀儡、做代言人、做挡箭牌。而一旦皇太后窦妙临朝执政了， 身为皇太后老爹的窦武也就理所当然的是摄政王。正因为这样，父女俩本着一荣俱荣的原则，对皇帝的人选一拍即合。大计已定，接着就是付诸行动了。窦妙马上派出中常侍曹节，拿着皇太后的诏书，带着宫廷护卫还有禁卫军1000多人，到了河北献县去迎接刘宏到洛阳来。俗话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于是呢，很快就出现了这样的滑稽一幕。原本没有机会富在闹市，只能穷居深山的屌丝男刘宏时来运转了，从一个小小的村官来了个一步登天，成了一国之君。对此呢，刘宏在上演完惊喜交加喜极而泣的表演之后，还吟了一首诗表达他的扬眉吐气的快感。我得意的笑，笑看红尘。刘宏被风光地接到洛阳之后，很快就风风光光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汉灵帝，这一年是公元168年，改元建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我与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宏继位之后，在临朝听政的主宰者窦妙的授意之下，对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任职进行了这样的安排。窦武被封为大将军、文喜侯，陈凡被封为太傅，胡广被封为司徒，王畅被封为司空，刘虞被封为侍中，冯树被封为屯骑校尉。与此同时，窦武的儿子窦基、侄子窦绍、窦靖等人也都封了侯爵。窦妙还对前往河间迎接新皇帝的中常侍曹节进行了奖赏，封二级侯爵长安乡侯。曹节就是日后三国时魏武帝曹操的曾祖父。于是乎，一个新当权的窦家班就打造而成了。正直的窦武掌握兵权之后，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很好地竖起了标杆，全军作风焕然一新。而敬业耿直的太傅陈凡掌握行政大权之后，同样是任劳任怨，日理万机，为秉公办事立起了榜样。也正是因为陈凡和窦武同心合力，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辅佐皇室，同时又征召天下闻名的贤才李英、杜密、尹勋等人入朝为官，共同处理朝政，朝中风气为之大变，大有焕然一新的气象。天下百姓一看是惊喜交加，无不感叹苍天有眼，无不感怀岁月不居，无不感动黎民有救， 无不伸长脖子，殷切地盼望太平盛世的来临。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事实证明陈凡和窦武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只不过是一阵风，来得快，去得更快。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一个人的横空出世，像风一般快捷的脚步，风一般顽强，风一般不懈，风一般不屈，彻底地搅乱了朝中正要形成的正气之风，反而使歪风邪气进一步扩散开来。这个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名字，他叫赵饶。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一介女流，并且有着非同一般的名号，天子乳娘。这个时候的汉灵帝才13岁，还是个打酱油的年纪呢，需要有人呵护。进宫的时候，除了跟着亲娘，还有乳娘赵饶。从汉灵帝正式登基的那一天起，赵饶乳娘的身份也水涨船高，成了宫里尊贵的赵夫人。而这位赵夫人名义上是保姆，实际上却显示出了国母的风范，长相俊美，才能高强，反应机警，办事老练，善于拍马屁，懂得阿谀奉承，为了日后能够飞黄腾达，她是极尽温柔之能事，对临朝听政的皇太后窦妙展开了强烈的攻势。老练奸猾的赵夫人很快就把年轻稚嫩的窦妙给俘虏了。赵夫人充分发挥善于交际的特长，通过糖衣炮弹，把宫中负责行政的女尚书通通纳为结义金兰的姊妹花，对窦妙形成了合围之势。她充分施展女人特有的媚功，对朝中新贵中常侍双子星、王府及封了二等侯爵的曹节是暗送秋波。三个人很快组成组合了，一方面三管齐下，进一步博取窦妙的芳心，在仕途上扶摇直上；另一方面是狼狈为奸，卖官鬻爵，真金白银不断地流进自己的腰包。也正因为这样，大批来路不明、身份不明、出入不明的贪官污吏重新涌入了东汉王朝政府。当时的首都洛阳很快就流传了这样一首童谣：城上屋为壁府，宫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胜车，车搬搬入河间，河间差女宫前熟，以前为室今为堂，石上芊芊跳黄梁，梁下有悬鼓，我欲击此丞相怒。说的是汉桓帝刘志的掌权时代，像乌鸦一样黑暗，贪污腐败，贪婪腐朽。在这段时间，东汉边疆大乱，叛变频起，大军征讨，广征民兵，爹被征去当雇员，儿子被征去当兵，1000多禁卫军去河间迎接刘宏的宏大场面，随后坐上宝座的壮举。刘宏乳娘赵饶等人贪得无厌，卖官鬻爵，他们眼里边只有金钱。而皇太后窦妙本人豪华奢侈，叫人剥皇粮。皇粮好吃但不常有，但是皇太后要吃了，那就常有了。可是这个常有需要有偿服务的。要知道福建省南部距离首都洛阳大概有1500公里呢，万水千山，羊肠小道，就算是快马加鞭，走一趟也得将近2个月。这么长时间的劳苦奔波，还要保持进贡御用水果的新鲜，花费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梁下有悬鼓，我欲击此丞相怒，是指当时的人民不堪宫廷政府的剥削和官员的层层暴虐，想击鼓鸣冤，可是宰相之类， 为了保护自己的乌纱帽，对这些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虽然义愤填膺，却无所作为。总而言之啊，这首童谣反映出东汉王朝到了刘志、刘弘两位皇帝的时候，社会已经彻底腐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放任这种局面下去，东汉王朝将会出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局面。80高龄的陈凡在莫名惊诧的心痛同时，找到了国丈窦武，进行了一次密室谈话。对话一开始，忧国忧民的陈蕃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曹节和王府这两个宦官的罪状，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忠臣，拦截访民，激杠政府及公务人员，私带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同时提出建议，趁着现在皇太后当权，应该马上把这些祸国殃民的奸臣铲除，以绝后患。现在如果不及时除掉他们，将来局面就不是你我能掌控的了。窦武听了陈凡的话之后这样说的：先生之言正合我意。计谋定下了，接下来就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于是窦武马上联合尚书尹勋、侍中刘虞、屯骑校尉冯树，共同商量制定抓捕曹节、王府等人的策略和步骤。而恰在这个时候呢，老天开始发威了，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故——日食。陈凡对窦武又说了几句话：昔日一个石显就把大魔头萧望生吞活剥了，更何况现在我们有好几十个石显。我年已80，只想帮助将军铲除祸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革命就得快呀，夜长梦多，拖延太久恐怕有变，不用再等什么时机了，日食就是绝好的机会，让汉灵帝斥退废除宦官，来解除天象变异。赵饶和那一批宫廷女官为非作歹，闹得天怒人怨，也应该一网打尽。窦武听了陈凡的话，同样说了一句：先生之言正合我意。窦武立刻向窦庙打了一个报告，中心思想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什么意思呢？高祖刘邦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不如子房。朕国家扶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无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无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如果子房、萧何、韩信三人没有尽职尽责，各司其职，人尽其才，刘邦能取得天下吗？可见刘邦之所以能成就霸业，是因为刘邦集团的各司其职，众志成城。在西汉时期呢，丞相丙吉出城视察，路上遇见有人打架，结果还死了人，丙吉视而不见。再往前走，又遇到有人在赶牛，牛累得伸着舌头直喘粗气，丙吉赶紧命令落轿，派人去询问牛的情况。丙吉之所以这么做，那是因为百姓相斗而死了人，管这种事儿的是长安令京兆尹等官员的职责。牛喘得那么厉害，是因为天热了，要是春天就这么热，那是时令失调，不符合节气的征兆。而丞相的职责就是要使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由此可见，为官之道要各司其职，安守本分，不可越俎代庖。 主簿杨勇以治家做比喻，现在有一个人命奴仆耕田，婢女烧饭，雄鸡报晓，狗咬盗贼，以牛拉车，以马代步，家中事务无一旷废，要求的东西都可以得到满足，悠闲自得，高枕无忧，只是吃饭饮酒而已。相反，有一天对所有的事情都要亲自去做，不用奴婢鸡狗牛马，结果劳累了自己的身体，现身琐碎事务当中，弄得疲惫不堪，精神萎靡，却一事无成。难道他的才能不及奴婢和鸡狗吗？不是，那是因为他忘记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职责。可见，只有各司其职，各司其事，才能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人们处事要各司其事，各司其职。眼看着窦武没完没了地说了这么多，却都是在讲大道理，窦妙就急了，父亲大人有话直讲，莫要这般拐弯抹角，又不是外人。这时候窦武就直接摊牌了，按照汉朝开国定下来的典章制度，皇门常侍只在宫内供职，负责管理皇宫的门户，保管宫廷的财务，如今他们却越权参与干预朝政，横行霸道，贪赃枉法，都做了大官小官，把国家弄得一团糟，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他们这样做是僭越之举，违礼之举，不安分之举，犯有越俎代庖之过，犯有犯上作乱之罪。哦，是这样吗？啊，是这样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想重振朝纲，皇太后应该将他们全部诛杀或者废黜。窦太后听了先是一惊，然后就是一愣，过了半天才说了这么两句话：一，国不可一日无宦官。自从汉朝建立以来，按照旧的典章制度，世世代代都有宦官，把宦官全部废黜，谁来为朝廷服务啊？二，法不责众，宦官中犯了罪的当然应该处罚，但是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打落一船的人，滥杀无辜啊。窦太后话里的意思很明确，一是表示窦武的全部否定宦官的办法行不通，二是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尊重，可以变通一下方法。聪明的窦武当然知道，想一口吃成胖子那也不符合实际，看样子只能选择循序渐进的办法，步步推进。于是他顺从窦妙的意思，退而求其次，来了个枪打出头鸟，把目标指向中常侍管霸和苏康这两个人，罪名是独断专行，蛮横凶暴，作恶多端。窦妙也不好再违背父亲的意思了，于是马上对管霸和苏康两个人下达了逮捕令，并且上演了狱中斩。窦妙原本以为这样给父亲一个交代，这件事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可事实证明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窦武随后是没完没了对宦官进行追杀。初试牛刀不错的效果，窦武再接再厉，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曹节和他的党羽们。曹节是窦妙最为宠信的宦官之一，窦武的武力逼宫让窦妙感到左右为难，一边是至亲，一边是至爱，如何取舍确实是剪不断理还乱。最后思来想去，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他采取了中立的办法，不直接拒绝窦武的请求，也不采取行动，高高挂起。 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窦太后那里始终没对曹节做出决断，幕后推手陈凡再也忍不住了，从幕后走到台前向皇太后打了个报告，就是这场报告却引发了一场血案。报告上说了，我听说如今的首都洛阳早已人心涣散，人言畏惧，人欲横流，乱成一锅粥了。都说曹节、侯览、公胜心、王府、郑萨等宦官和赵饶女尚书组成了一个关联集团，一起扰乱天下，攀龙附凤，升官进爵。他们的言论不直，行为不正，不但欺天，而且负人，在朝中形成了一股歪风邪气。朝中凡是敢公然违背和抗拒关联集团的人，不是被谣言重伤，就是被诬陷重伤，不是被利剑刺伤，就是被暗箭射伤。举朝的文武百官都如同河里的木头，东飘西荡，随波浮沉，只知道明哲保身，畏惧权势。现在如果不诛杀关联集团，必然发生大的灾难，危害政府。大灾难一旦爆发，恐怕难以控制。为今之计，理应顺应民情，把奸佞一起处决，以绝后患。请求把我的这道奏章开诚布公，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对他们的痛恨，使他们不敢再无法无天，这样国家才有可能避免无妄之灾。这陈凡显然是被怒气冲昏了头脑了，窦武的小报告已经是前车之鉴，窦妙碍于老爹的颜面，才象征性地处理了两个替死鬼。连老爹都忽悠了，那么陈凡在窦太后眼里又算什么呀？老废物一个，他的尚书自然是被忽视了。窦武和陈凡两个人的单独行动都碰壁了，两个人调整思路和策略，走向联合行动的道路，把目标对准了黄门令魏彪。窦妙被逼无奈，只好忍痛割爱，摘掉了魏彪的乌纱帽，让他回家种田去了。顶替魏彪的却是宦官山兵，换汤不换药，窦太后显然继续忽悠。这联手出击效果没达到最好，但也取得了一点成效。窦武和陈凡是毫不放弃，对长乐尚书郑萨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结果窦太后下令逮捕郑萨，押北寺监狱听候发落。陈凡向窦武埋怨，这种罪大恶极的贪官应该立即处决呀。窦武对陈凡说，别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他的提议下，对狱中的郑萨进行了突审，受不了严刑拷打的郑萨进行了招供，招供的罪行当中很多都牵连到了宦官集团中的曹节和王府。拿到口供之后，尹勋拿着招供诏书是手舞足蹈，向窦武和陈凡汇报，连夜把奏章递交给窦太后，指出曹节和王府等人罪大恶极。一切都很顺利，接到汇报的窦武和陈凡是欣喜若狂，认为这次曹节和王府再狡猾也难逃恢恢法网。可事实证明，窦武和陈凡高兴得太早了，尹勋的奏章递进了皇宫，中途却出现了变故，被卡住了。那么到底是谁敢如此胆大妄为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是立刻坐上德阳金銮宝殿，发出诏书，号召朝中大臣和禁卫军前来勤王。这个时候，汉灵帝刘宏已经是身不由己了。在宦官的武装保护下，赵饶充当女保镖，护送汉灵帝登上前殿。这个时候，汉灵帝只需要当他的傀儡就行了，一切都看曹节的表演了。曹节马上吩咐关闭所有宫门，召唤尚书台官署，以刀架脖子的方式威胁尚书台官署撰写诏书，任命王府为进宫黄门令。王府持节到北司监狱搜捕尹勋山兵。这曹节不愧是宦官集团的大哥大，他一出马，四步走是一气呵成，那接下来就看王府的了。王府马上前往北司监狱逮捕尹勋和山兵，结果尹勋和山兵都怀疑诏书有假，是拒不接受。王府可不客气了，刷刷两剑，快刀斩乱麻，把山兵和尹勋送到阎王那儿去了，又把被窦武送进监狱的长乐宫尚书郑萨给放出来。王府又马不停蹄地率领卫士回宫，直攻窦太后居住的长乐宫。平常王府是谄笑悲喜呀，比奴才还奴才，这时候他却像咸鱼翻身了似的，趾高气扬，威逼窦太后交出皇太后的金印。窦太后哪有反抗之力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金印被关联集团夺去，却无可奈何。王府得到了皇太后的金印，立即封锁长乐宫所有宫门，切断通往北宫的辅道。做完这些，关联集团已经是万事俱备了，接下来不用再等东风，而是直接亮剑。曹节和王府直接派刚出狱的郑萨持节率领侍御史叶者前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哪里料到会发生这样的变故啊，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拒不接受逮捕令，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步兵校尉军营，向他当步兵校尉的侄子窦绍求助，又紧急召集就近的首都洛阳北郊驻军武校营的战士几千人进军屯兵在都亭，并对将士下令，宦官谋反，凡能杀贼擒王者一律重赏。结果奉命抓捕的郑萨遇到了强烈的抵抗，为了不弄个两败俱伤的下场，郑萨一边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另一边及时向曹节和王府求救。此时的曹节和王府知道不成功就成仁，马上拿出皇上和皇太后的两颗金印颁发伪诏书，命令刚从北方匈奴边境还朝的护匈奴中郎将张焕率领五营兵前来擒王。张焕接到命令，不敢不来，也不能不来，于是马上就和王府的虎贲羽林军会师了，顿时间士气大增，马上向窦武据守的步兵营发动了进攻。这时候陈凡才听到风声，他把事情搞大了，却没办法让他平息下来。虽然是万人敬仰的皇家师父，在两颗金印的诏书之下，已经被肯定为乱臣贼子。他眼看形势危急，又无计可施，只好决定孤注一掷，破釜沉舟，用以身殉职的气节，率领宰相府一些属员80多人手持刀斧直奔皇宫，来了个直捣黄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此时陈凡的心情是沉重的，曾经的梦想和美好就像昙花一现，此时这样做是没办法的办法。果然在路上，陈凡就跟王府的宫廷警卫军碰上了。 陈凡大声喊着：“大将军窦武忠心保卫国家，黄门谋反为何反而说成窦武大逆不道？”王府就反驳着：“先皇帝才刚刚去世，坟墓上的土都还没干呢，窦武有什么本事？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对朝廷有什么功劳？却父子三人都封为侯爵，又在家里花天酒地，偷偷摸摸把宫女带回去享乐，不过十几天时间，家产就猛增几万两银子。身为政府高级官员，竟是这种德行，天下还有公道吗？你身为宰相，跟他狼狈为奸，也不是好人。小子们，给我把这奸邪之徒拿下！”陈凡带的这些临时拼凑的人，当然不是训练有素正规军的对手。结果陈凡对王府没法比，最终成为阶下囚的陈凡被押送到北寺监狱。北寺监狱曾是关押郑萨的地方，现在突然风水轮流转，所以那些大小宦官对陈凡的到来自然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见面礼就是拳打脚踢。你这个老精怪，看你还能不能去裁剪我们这些宦官，夺走我们的俸禄和借贷的权利。到了这个时候，陈凡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相反他相当的渴望去死。于是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对宦官们进行了回敬，这下更惹怒了这些良心泯灭的宦官，于是他们下手更重也更快。噼里啪啦一阵之后，年届八旬的陈凡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马上就奄奄一息了。尽管如此，曹杰和王府生怕夜长梦多，还是下达了力斩的命令。结果这位忠臣，朝廷的中流砥柱，当天夜里就一命呜呼了。陈凡死了，孤掌难鸣的窦武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坚持了一个晚上之后，曹杰和王府因为有金印在手，调来的禁军从四面八方涌来，对窦武的步兵营已经是瓮蒸捉鳖的态势了。尽管窦武是堂堂的一国大将军，但此时才悲哀地发现，什么大将军，什么总司令，只不过是虚名一个，空壳一个。王府又开始上演攻心计了，窦武造反，政局确凿，皇帝发兵讨叛杀贼，乃是为国为民，你们都是国家的军队，负责保卫宫廷安全，应该知道忠奸是非，现在放下屠刀立马归顺的，皇帝都有重赏。攻城为下，攻心为上，通过喊话，原本还在苦苦支撑的步兵营军心动摇了，队伍也开始瓦解，不一会儿竟然来了个天女散花，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窦武和窦绍叔侄再是英雄也是徒劳了，既然逃不出重重包围，又不愿意受辱，选择了以自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些宦官又派人大肆搜捕窦武的胁从，然后全部加以诛杀。三公九卿以下的官员，凡是得到过陈凡窦武推荐的，以及他们的学生和部下，都全部免官，并从此不允许这些人再出来当官。一郎、渤海郡人巴素开始参与了窦武的密谋，曹杰等人一时不知道，只是坐罪禁锢，不许再做官。后来发现，赶紧下令逮捕巴素。巴素自己乘车来到了县政府，县令把他迎到后阁，解下县令的印信，打算跟巴素一起逃走。巴素反对说：“做臣子的 应该是有谋略不隐藏，有罪过不逃避。我既然没有什么隐藏谋略，又怎么敢逃避应得的刑罚呢？他说完，就让县令把自己杀了。紧接着，关联集团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秋风行动。结果，窦武的亲戚朋友，包括客人，都成了落网之鱼。关联集团没有犹豫，没有迟疑，大手一挥，将这些人通通格杀勿论。支持窦武的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树都遭到了诛灭三族的血灾。同时，关联集团又诬陷虎贲中郎将刘书、尚书魏郎和窦武通谋，把他们缉拿归狱，最终逼迫他们俩双双自杀，又把窦武的妻子贬到了日南郡。肃清外围之后，关联集团最后对窦妙下手了，他很快被上演了宫锁珠帘的戏，囚禁于南宫。到这儿，窦家班是全部灰飞烟灭。值得一提的是，陈凡等人死后居然被扔在了荒野，并且下令不许给他收尸。陈凡的朋友朱振悄悄地埋葬了陈凡的尸体，并且秘密地把陈凡的儿子陈毅给藏了起来，结果被关联集团知道了。朱振全家被捕，部分男女老幼都带上刑具，接受严刑拷打。朱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不肯吐露陈毅的掩藏之地，最终他一家的性命全都丢了，却保下了陈凡唯一的血脉，使得陈毅逃脱了宦官的魔爪。窦武大将军府的院吏胡腾也冒着枪林弹雨收敛埋葬了窦武的尸体，并公然为窦武吊丧祭祖，同时还把窦武年仅两岁的孙子窦甫采取狸猫换太子的方式，冒充是自己的儿子，派大将军府里的少将张敞把他藏在零陵郡境内，也得以逃命。做完这些，他受到了关联集团终身监禁的处罚，能够保全一命已经是格外开恩了。这关联集团成功了，这个成功建立在他们高度重视、密切配合上，这个成功建立在他们心狠手辣、铁面无情上，建立在他们爪牙遍地、神通广大上，建立在灵帝无知、斗妙无实上，建立在斗武自大、陈凡自狂上。这个成功证明了关联集团在当时的宫中老大的地位。紧接着，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进行自我封赏。曹节封长乐卫尉、豫阳侯，王府封中常侍，同时兼任黄门令。十八罗汉因为立有首功，他们中的朱宇、贡普、张亮等六个人封为列侯，其余十二人为关内侯。做完这一切，关联集团随后开始拥立新的太后，新上任的太后叫董太后。董太后是汉灵帝刘宏的生母，窦太后被废之后，她当然是太后的不二人选了。于是关联集团在发动政变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建宁二年三月，将汉灵帝刘宏的母亲董氏从河间迎接到洛阳。三月初三，尊董氏为孝仁皇后，当时称她为董太后，居住在永乐宫，任命董氏的哥哥董宠为执金玉，侄儿董仲为武官中郎将。政变成功之后，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是皆大欢喜。可这个时候老天也许看不下去了，老天就发威了。历史书上记载了两件怪事儿。 第一件是天上掉下了一条青龙。这一年的4月21，傀儡皇帝汉灵帝正在朝中议事呢，突然一条青颜色的蛇从金銮殿的顶梁上掉下来，正好落在皇帝屁股坐的龙墩上，左爬右爬，爬了好一阵才爬走。天上掉下一条青龙，只有10多岁的汉灵帝并没有感受到似一朵青云出岫的美妙，而是吓得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泪水打湿了双眼，鼻涕流进了嘴巴。青龙事件之后呢，原本不刮风不下雨的天气忽然就变了，第二天没来由地刮起了大风，降下了冰雹，加上一阵快过一阵的雷霆霹雳之后，首都洛阳高大的树木被拔起的有100多棵。天有不测风云，汉灵帝并没有感到大自然的神奇，而是蜷缩在宫殿的角落，双手合十祈祷，天怒神怨，罪在奸臣，不在朕宫。老天发威之后，朝中大臣当中有3个人站出来为汉灵帝排忧解难。第一个是大司农张焕，大家都知道，在关联集团政变当中，原本斗武陈凡的正义军团和关联集团原本势均力敌，正是因为张焕的加入，使得原本平衡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也正因为这样，张焕在随后论功行赏当中升为大司农。此时张焕站出来说话，为汉灵帝排忧解难，天怒神怨，不在陛下，罪在微臣。汉灵帝一看来人是张焕，而且主动揽责，吓得脸儿都紫了。是啊，在此时汉灵帝的眼中，张焕自然比青龙比风云更加可怕，如果得罪了张焕这个刽子手，那他这堂堂一国之君也就等于摊上大事了。所以呢，他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罪在朕，不关大司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出现了天灾人祸，大司农张焕出来替汉灵帝分忧。汉灵帝一看是张焕出来说话，那把他给吓坏了。可张焕接下来说，臣被关联集团蒙骗利用了，臣我是来真心实意的忏悔赎罪。接下来张焕就详细地陈述了他的忏悔，解释了青龙和风云事件的原因。过去周公姬旦埋葬的时候，因为违背礼制上天震怒，如今斗武陈凡对国家一片忠贞，还没有得到朝廷公开的宽恕，天降怪异反常的气象，都是为此而发。

前世何地没有断绝窦太后的养育之恩，被后世传为美谈。都是家族的罪过，岂能把罪加在于窦太后身上？如今太后被幽禁在空宫之中，忧伤之情上感天心，万一发生措手不及的疾病，陛下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人？作为后嗣，就是儿子，如今陛下承认桓帝为父，岂能不承认窦太后为母？我希望陛下能仰慕愚顺孝敬父母的教化，以感念母亲辛劳和养育之恩，自能尽其孝道。如今功臣久在外面，没有得到封爵和增加薪俸，可是陛下的奶妈却私下得到宠爱，享受很高的封爵。如今天刮大风和初夏降冰雹，灾异现象是上天的前告，是为政治失误而发，政治失误的责任应该由奸臣承担。现在尚书令和太尉、司徒、司空都是社稷大臣，国家命脉的所在，可是现在的四宫只有司空刘宠还能推行善政，其他三位都是无德死路、招贼引寇之辈，必然发生鼎足折断、食物倾覆的凶事。我认为正好趁天降灾异，把他们全部罢免。陛下应该征召前任司空王畅、长乐少府李英等人参与朝政，只有这样做，灾象才能消除，国运将会永昌。谢弼的密奏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全面地指出了祸源、祸根、祸患所在，以及应该重贤才、疏小人的措施。但是他的上书汉灵帝还没看，宦官集团已经先看了。于是在这些宦官的怂恿下，汉灵帝将谢弼贬到广陵郡太守府去当秘书了。谢弼知道这一次上书已经彻底葬送了自己的仕途生涯，忧愤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能保住脑袋也就心满意足了。也正是想通了这一点，识时务的他主动炒了汉灵帝的鱿鱼，回老家去了。可谢弼很快就明白了，天下之大，竟无藏身之地。原来这个时候担任东郡太守的曹绍正是曹节的堂侄，谢弼的到来那真叫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曹绍随便找了个罪名就逮捕了谢弼，最终谢弼死在狱中。第三位站出来的是光禄勋杨赐。杨赐是东汉大忠臣杨震的孙子，大才子杨炳的儿子。他此时呢就向汉灵帝说了，祥瑞不会轻易的降临，灾异也不会无故发生，君王心里有所思想，虽然没有现出形状颜色，但随着五行的转移，阴阳也都变化，要是君王的权威不能建立，就会发生龙蛇一类的灾孽，只有请陛下深思阳刚的道理，才能甄别一些有益的内容，抑制皇后家族的权力，割舍娇妻艳妾的宠爱，这样蛇变现象可以消失，祥瑞征兆就会立刻出现。结果因为杨赐的建议采取了含沙射影的功夫，所以即便汉灵帝当成了耳边风，但宦官集团也没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所以呢，杨赐是唯一的毫发无损的幸存者。这还当真是衰朝谁负重忠贤，主案臣邪总不圈，尽有良言无一用，何如刘胜坐寒蝉。 张焕等上书三人行营救窦太后失败，随后汉灵帝很快就忘了大恩人窦庙的存在。光阴荏苒，两年的光景过去了。这时候16岁的汉灵帝迎来了他的花季年华。情窦初开的他身边很快多了一位美艳绝伦的奇女子，这位奇女子的名字叫宋孝龄。汉灵帝给了这位奇女子一个高贵的身份，皇后。册立皇后这一天，汉灵帝和宋孝龄又是拜天又是拜地又是拜父母，该拜的都拜了，不该拜的也拜了。最后兴奋喜悦的汉灵帝还是觉得没拜过瘾，最后不知道怎么突然想通了，突然想到了窦太后。于是汉灵帝带着宋皇后直奔囚禁窦庙的小院南宫。宦官集团虽然很想阻止汉灵帝的突然之旅，但考虑到这是汉灵帝大喜的日子，不好让皇帝在文武百官面前失了颜面和威风，于是步步紧盯，跟随汉灵帝来到了南宫。皇上往南宫问，宦官往南宫问，朝中的文武百官见了自然也不甘落后。结果汉灵帝到了南宫，拉着宋皇后的手对着窦庙就拜，紧跟着的宦官一看，身不由己的也跟着跪拜，那百官也就跟着跪拜。结果这一拜，春风得意遇知音，桃花也含笑应祭台。这一拜，保国安邦志慷慨，建国立业展雄才，忠肝义胆，患难相随不分开，天地日月壮我怀。汉灵帝带着文武百官一拜之后，原本绝望的窦庙陡然升起了一种希望，如同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丝光亮。他突发奇想，梦想着能有一天走出这紧闭的大门，重见天日，盼望着能有和放逐到2000公里外日南郡的娘亲重新相聚的一天。汉灵帝等人这一拜之后，窦庙的好运还真的就来了。首先是宦官集团中的黄门令董蒙突然良心发现，对窦庙的遭遇很是同情，于是一有机会他就在汉灵帝面前吹耳边风，说窦庙在宫廷政变当中是无辜的，也是受害者。汉灵帝也是个聪明人，经过董蒙一点拨，立刻茅塞顿开，马上采取了报恩之旅，经常派董蒙送东西到南宫供奉翻番，窦庙的处境慢慢的好了起来。可汉灵帝和董蒙的所作所为，曹杰和王府很快就知道了，他们没有心慈手软，拔出利剑对准了叛徒董蒙，罪名是莫须有，直接就上演了一箭穿心。就这样，窦庙又一夜回到了解放前，重回悲惨凄凉的悲惨世界。而汉灵帝对窦庙的处境也是视而不见。第二年，也就是西平元年，窦庙的母亲病逝，窦庙听说之后悲伤泪流成河，郁闷相思成灾，很快就一病不起，最终是死去元知万事空。宦官集团里的曹杰和王府对窦庙的安葬建议是这样的，不能以皇太后的身份埋葬他，只能用贵人的身份入土，不能跟汉桓帝合葬，只能葬于乱坟岗。难得清醒的汉灵帝突然间清醒过来，一向软弱无能的他突然强硬起来，坚定地说了，朕不能从命，窦庙虽然不是我的生母，但却是我的养母， 我是靠她的呵护长大的，如果她都不能算太后，那么我岂不也不能算皇帝了？窦妙是先帝的原配夫人，如果连她都不能合葬，那不是让先帝降罪于我吗？面对汉灵帝突然变态的强硬，曹杰和王府在惊讶之余批复汉灵帝的请求，同意承认窦妙太后的身份，以太后的规格进行安葬，但不同意第二条，理由是窦妙这等大逆不道之人，如果跟先帝安葬在一起，会被后人所不齿。汉灵帝却寸步不让，这让曹杰和王府也很为难，最终只好选择了妥协的方式，召开朝中文武百官会议进行研讨。结果会议开始之后，文武百官都选择了沉默。就在大家都沉默的时候，廷尉陈求却突然站起来，打破了沉默。他说，既然大家都承认窦妙是太后，自然可以跟先帝合葬，这样的家事皇上自行裁决就可以，还用得着拿到朝廷这种场合来议论吗？面对陈求的不识时务，宦官集团马上派出了赵忠进行了恐吓和威胁，你有种就把你刚才说的话写出来。陈求可不是吓大的，拿起笔来刷刷刷就是一阵龙飞凤舞，写完他还说道，窦武和陈蕃已经冤死，窦太后又被无缘无故的囚禁，民怨沸腾，今天为国效忠，就是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既然你不想活，那我就送你一程。赵忠就拔出宝剑来了，而这时候太傅李贤站出来，放肆，你这肮脏的剑不要玷污了这圣洁的宫殿，万事讲究一个礼字，我同意陈求的说法和意见，窦太后理应跟先帝合葬。这时候朝中的正义之士纷纷站出来声援陈求和李贤，宦官集团眼看冻蛮没有好果子吃了，只好妥协了。窦妙最终得以和汉桓帝合葬，谥号为桓思皇后。只不过这些都弥补不了人去楼空的悲凉，挽回不了逝去的一切。窦妙这位老太后死了，宦官集团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开始在朝中进一步地梳理朝政，很快就把目标瞄准了尚书三人组中张焕和谢弼提到的李英和王畅身上。在汉桓帝时期，李英等人可以说经历了悲喜两重天，在起起落落当中，李英等人虽然遭到废黜和禁锢，但天下的士族文人都为他们马首是瞻，对他们敬仰有加，甚至还玩起了文字游戏，为他们起了朗朗上口的绰号，三军、八郡、八顾、八吉、八楚。汉桓帝时因为有三军、八郡、八顾、八吉、八楚等人参政，尽管他本人花天酒地不务正业，但朝廷的风气还是站在正义这一边。可此一时彼一时啊，进入汉灵帝时期风向大变，宦官政变成功之后，三军之首的陈蕃和窦武被诛杀了，李英等郡顾及楚等党人集团再次面临着被屠杀和废黜的命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卢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中国有句话叫什么，人物第一时啊，地物人一年，到什么时候你应该干什么要非常的明确。规律是什么，就是自然呐。我们讲了半天什么传统的四季养生，实际上是五季养生，五脏对应五季。在这个时候咱们抓紧，抓紧干什么，调心脏，抓紧干什么，抓紧把这个啊身体的风湿寒排出去，抓紧干什么，抓紧冬病夏治。我们很快就转入了讲什么了，讲脾了。我们说一年四季，那我们讲自然，讲什么自然，就是讲它的规律。一个讲我们人本身它的规律，另外讲我们人所在的自然界啊，在自然当中的自然的规律，而且要看看自己所在的地区，所在的工作生活的环境的规律，把这些规律给它和谐了，让自己适应这个环境，你这人就不容易得病。传统的讲的这个自然规律，就讲了什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就是规律。你春天该干什么，春天是发呀，我们怎么样身体适应啊自然界环境啊，哎，我们也跟着发啊。到夏天的长啊，一年四季啊阳气最盛的时候，那你要借天时要养阳啊，要通阳啊，要护阳啊，你千千万万可别伤阳啊，那这就是规律啊。你有些疾病，风湿病啊，怕冷啊，发冷啊，御寒就加重啊，就膝盖啊啊病啊，关节病啊，腰椎啊，颈椎啊，是吧，这些病人就利用天时啊啊，新陈代谢快啊啊，血液循环好啊，借天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哮喘呢也是一样啊，冬病夏治大家都知道了，几乎都知道了，知道了你做了吗，你可以等天凉了，是吧，这些病很快啊，很快就来了啊。因为呢大家都知道热胀冷缩，这是规律吧，没错，这是规律。他为什么一天凉了就犯病呢，收缩了， 什么收缩了？肌肉收缩了，血管收缩了，啊，你身体也有垃圾啊，一收缩再一堵再一缩，那肯定就不通了。不通怎么样？血压高了吧，心脏不好了吧，又开始感冒咳嗽了，啊，关节又开始疼了吧，啊，有的早早比别人早一个季节啊，人家过秋天呢，他得过冬天呢，这些是不是能解决？能解决。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这我们不怕有病，就怕不知道这病怎么得的，应该是怎么解决。你不知道，你想解决这些问题，那难度就大多了。为什么大家说，哎呀，耐听这节目？这都是讲的实实在在的话，没有不加修饰，是吧？就直来直去，咱没有知乎者也。啊，你给老百姓听，为了什么？家人听得明白，听得清楚，啊，听完了应该怎么做，啊，你也讲清楚了，哦，让大家有可行，啊，可操作性啊，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要等到，啊，等天一凉，这个病情加重了，自己也难受了，家人也着急了，何必呢？那你明知道每年到天凉，你这病情就加重，你为什么不提前解决？过去没这个方法，没人教，对呀。没有，现在有没有？现在有，有，哎呀，麻烦的，能行吗？你看，他又犹豫，他又怀疑。你说你这问题将来怎么解决的？不好说，所以还是个观念。这是给大家说的，所以把这些东西告诉大家，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等问题成了罪，受了罪，是不是？第一啊，自己受罪，家人受累。另外，我们说夏天，夏天又分初夏、盛夏和暑夏。那么我们现在到暑夏季节了。初夏是燥热，盛夏是最热，热到极点，啊，论阴阳的时候，啊，达到阳盛，那就开始慢慢到了顶端了，就下落，阴生阳长，阳消嘛，阴长，啊，它就这个反反复复，我们要保持在一个动态下的一个相对的平衡，这是中医，是吧？研究阴阳学说的最基本的概念。那这一段暑夏，暑夏又有湿又有热。热呢没有盛夏那么热，但是呢暑夏里边还有包括湿，这湿这阶段呢就是脾，所以我马上就转入了从心要调到开始调脾。说如果一年四季你到什么时候调什么，到时候是调什么，你看一年到头五脏都调了，你想想一年下来你的身体从五脏六腑怎么样，肯定有一大很大的提高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做什么了，就像我们讲那个讲你五门功课啊，你到点就该睡你就睡啊，到什么时候你该吃就吃啊，按规律办事。什么规律？生理上的规律来办事啊，你不按着这个你要吃苦头，看着你受苦受罪冤吗？冤。反过来你没按规律办事，你这人还可气，是不是都告诉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早晨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吗？告诉你了粗细搭配，干稀搭配，荤素搭配，那你没这样做呀，你所以才得的病嘛。啊，我说了你养什么生啊，你别伤生，你活个七八十那轻轻松松啊，中国人懂得养生的才有多少，才达到6%啊，很少很少。所以我们很多人不懂得养生，一上来就上台阶去养生，实实在在就是不伤生。夏天的时候啊，特别我提醒大家，到了暑热的夏天的最后阶段，更不要吃凉饮。到这时候更不要吃凉饮，喝凉啤酒，喝冰淇淋，什么玩儿啊，什么这个，现在挺做的挺好，挺好吃。我也偶尔也吃，但是这个季节，暑夏的时候，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另外在这方面，是暑湿，这湿就应该当利了。所以这时候饮食要调什么？清热利湿，把湿利下去，这个抓紧，这个抓紧，这个脾非常重要，就是很短的一段啊，很短一段，就是最天气气候这个湿气的外界的湿很容易人们受湿啊，所以以后再下了雨不要淋着，淋着以后马上换衣服，这就是防湿啊，防湿邪侵入我们身体啊。你出了汗千万不要马上进空调屋子啊，不要在湿地上睡觉。刚才说了，不要吃更多的冷饮，采取不但不吃那些不伤身，而且吃呢把湿利一利，在这时候做一下身体的清啊，玉米须的水呀、啊、 冬瓜汤啊，红小豆汤啊，有关节有湿的薏米仁粥啊，啊，这些东西，还有热呀，啊，有的红小豆汤加上绿豆汤啊，啊，另外呢推肚子，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年365天我们都做，但是到了每一季，它又有不同的特点，它也有不同的做法。你看有些朋友就理解的非常好，啊，我夏天呢那么热呀，我坚持泡啊，啊，我只是时间呢短一点，温度啊低一点，这就对了，这就大家懂得了。那么你平时不出汗的朋友，这时候你还接着泡，争取呢泡出汗来。说你出汗很多了，你干嘛还那么撕了败裂泡，就不需要了。现在我们谈到这个湿，你赶紧抓紧时间推肚。另外多做些啊脚上的下水道二便和呢膝盖下面脾胃两经，把这些我们啊交给大家的作业认真完成了，等到天凉你就偷着笑了偷着笑了。每年一天凉啊我就感冒啊就犯病，没有，那是过去历史结束了，该做的我做到位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都是有回报的。说你这些该平时不做的你不做，等问题成了堆照样得解决，解决起来又多花钱还多受罪，这个道理反反复复是吧，唠唠叨叨啰啰啰嗦是吧，老是给大家讲，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观念是很难很难的，所以什么事儿得根据民情采取相应的办法，这才叫自然。说我们为什么要谈到四季养生啊？中医是讲五季啊，因为呢五脏啊通五季，是这样的情况啊，说每一脏腑啊和一季节呢相沟通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在这个季节啊就开了啊，这个门啊就打开了啊，就通了嘛。那通的意思呢，实质的意思就在这个季节里，这个呢又容易大门敞开了。那么大家知道问题都有啊双重性，那我们讲呢养这个五季养生，这样就是告诉大家利用这个时候呢去调啊，调和养。今天我们主要讲呢他们之间的一个联系，那为什么要四季每一季都要注意，那么我们讲到五季了，那就下一季就是脾啊，这个脾和心啊这个阳又有什么关系啊，实际上我们讲啊五脏六腑它的啊之间它有一个分工，而且还有一个合作，就是说呢它生理上啊有一个必然的联系，然而呢说一旦某一脏出现问题啊，那也会影响到其他，而影响到下一个工序。所以人呢中医认为它是一个整体，并不是说啊跟这个现代医学啊之间是认识上啊是有区别的。那、啊、就是心脏哦，我心脏不好了，你在现代医学人就直观的就是心脏。中医不是这样的。啊，心那跟春气有关系，春气又跟冬季有关系。那你冬天养好了啊，阴足了啊，就是农民说的哎呀今年好种庄稼伤情挺好，哎就是这个基础大好。我们现在呢啊再说到心与夏季的脾啊，就属下这个脾他们有之间有什么影响和关系啊，我们讲过啊，脾的功能是什么呀啊，大家一谈到脾首先要想到脾主运化水湿，脾主运化水谷精微，哎，这是他在身体五脏六腑之间的分工，哎，这是他的责任和任务。哦，我们就知道。那么我们曾经过去跟大家说过，啊，为什么要夏天养阳？阳是什么呀？我们特别强调，千万不要伤阳，是不是？那养阳对脾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了，阳是人啊血液循环。人体的血液循环的动力也是什么呀，是新陈代谢的动力啊，也是消化吸收这个动力。哦，这个阳那么重要，对，阳主动啊，所以说呢全身的五脏六腑都缺乏不了这个动力，如果一旦缺这个动力啊，那么对于各自脏腑的功能要受到影响啊。大家可能还这个记得我们曾经说过讲过病邪的时候，寒会怎么样对阳 韩商祥。 对了， 啊，那么诗呢？啊，大家也记得，啊、那么就诗呢，祖阳啊， 对， 是不是啊？那么脾是干什么呢？脾运化水湿的呀，这就之间有一个联系了，是吧？你看，比如说，咱们说了这个夏天，啊，有初夏，有盛夏，还有暑夏，啊，我们把夏天分得非常细。现在就是暑夏，大家感觉到什么？哎呦，上蒸锅了，进桑拿了，除了热还有湿，是不是这意思？没错，所以这阵儿你就不要老开空调了。这阵儿你就更不要吃凉的了，就那么一句话，大家注意了。因为什么？这个脾啊，每一脏它有喜，啊，喜好什么，它有厌恶什么。是我们讲自然话讲什么呀？啊，就讲它内在的，啊，这些规律，啊，哦，我们知道脾是干什么？啊，脾喜欢什么？脾喜燥，脾厌恶什么？脾恶湿，你看，厌恶湿。有人说它不是运化水湿的，对呀，是它负责运化水湿的，啊，是它的任务。但是大家想一想，啊，如果你过多的湿，是不是给势必给脾造成了繁重的负担呢？加大了它的工作量呢？哦，这回大家明白，对呀。是不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脾虚啊，到这个暑湿的时候更不要贪空调屋子吃凉的，或者是睡潮湿的屋子啊，这个都是特别注意的。这就是容易给人造成湿啊，造成了湿啊，增加了脾的功能，脾的运化功能，脾的运化功能又缺乏了夏天这个阳作为动力，你看问题连上了吧，是吧？为什么一提中医博大精深，这里边啊，的奥妙，是吧？都是通过去学，通过去悟，啊，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提养阳。你这阵儿啊，脾就需要来把你夏天的出汗呢、突然进空调这些湿，它要排出去。你吃的这粮它也要排出去啊，这阵儿要特别注意。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李老师。 哎，你好。 哎，李老师。 哎， 现在天气热了啊，您要注意身体，别累着。 谢谢关心，谢谢关心。 李老师。 哎， 咋样？上三年了，就说，我告诉您呐，您那三步洗五步操，推肚子泡脚按摩， 对， 什么白水，我全做，三加二，我是昌平县的，我下面说说呀，那个上那个祥康有的收获吧， 说说您自己的切身体会， 说我自己，我自己呢就是说实在的，病挺多的，身体还不太好，精神面不怎么好，就是。我根据您的讲课呢，我就首先第一条呢，我先泡脚吧。 哎， 365天，一天不落，包括30晚上。 坚持的好。 您这一泡脚怎么着？还真见效了。20多岁的时候啊，我就有脚气，一痒一挠不见血，不解气。那个药也使过， 当时还真管点事儿，过后还不成。 哎， 这回一泡脚，您猜怎么着？ 嗯， 我泡着泡着，我发现怎么好些日子、好几天没痒痒啊，我都不知什么， 不知不觉的。 嗯，完了就脱那小白皮儿。 嗯， 那脚缝脱小白皮儿。 嗯， 这是一个。再一泡脚呢？ 嗯， 他那个脚垫。 嗯， 我一走这儿就硌我，一走这儿就硌我。我说我脱上鞋一瞅，倍儿光溜，袜子鞋都没事儿，怎么硌我呀？一个一大包， 嗯， 也给没了，倍儿软和。 嗯， 这个大厚皮下来以后，这脚丫子全光溜了。 哦， 您说我多高兴啊！ 就是垃圾排净了，可不就光洁了呗？ 还说一泡脚。 嗯， 今年四月份开始，我这大腿外侧、大腿到小腿一直到这个外踝骨这边吧。 嗯。 这地儿都疼， 嗯， 一走道我就咬牙疼着呢， 嗯， 我说这东西怎么闹啊， 嗯， 后来我忽然想起您讲课来了， 嗯， 我就用您说的那深筋草、透骨草、红花泡脚， 嗯， 我要白天有功夫呢，我就泡一次， 嗯， 晚上再泡一次两次，白天没功夫我就泡一次， 对， 泡一个多月，现在还真不疼了， 哦， 这就是泡脚的事，再说一个啥， 哎。 这我是一天四袋，早两袋，晚两袋。 对， 嗯，老师讲了，说的冬天得养肾， 嗯、 我来肾了加两袋。 嗯， 说到今天夏天又该养心了，不是吗？ 嗯， 我中午再来两袋。 对， 我再加两袋。 嗯， 因为我这身体不是素质不怎么好嘛、 嗯， 我得增加点。 嗯， 这样能够提高免疫力。 嗯， 还有一个，您讲课说呀。 嗯， 我就听您的。 嗯， 这讲课说呀，夏天拔过粉，我头天拔黑夏天， 对， 今年冬天特别，确实还真舒服。 嗯嗯， 我您要说呢，冬天呢得百合、莲子、粥，还有那银耳，这三样加起来， 对， 喝这粥、 嗯， 我又喝了一冬天， 哦， 还是真好。 嗯， 我这体质啊，确实是变化了， 嗯、 有精神了，走道也有劲儿了，这、 哎、 活也还干了。 嗯嗯， 就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的似的。 哎呦，这个效果可不错。 您知道，原来我是瞅一会儿就脑袋疼，我趁要懒得动弹、 嗯。 我不是懒人，但是我懒得动弹。 对。 那这回您猜怎么着、 嗯？ 我干活不觉得累，我还干人工程。 哎。 我就气儿多了。 哎，挺好。 那个效果还真是挺好的。 是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 说。 嗯，我呀有这么一个问题。 嗯。 我这个耳朵呢？跟那个音量似的，鸣儿老这这这老叫唤。 嗯， 您呢帮着我解一解去。 行，好嘞。 还有一问题，还是脑袋的事儿。 嗯， 我这脑袋呀，这个右边啊偏头疼， 嗯、 得有是二三十年了。 嗯嗯， 反正我一干梳头，我梳梳它就好点，不梳就不好。 哦、 我老梳老梳，现在减轻多了。 嗯， 但是还有点儿那意思，您、 嗯、 再给我加强加强。 行。 再有最后一个问题， 嗯， 这是我是，嗯，我要是干活要是稍微有点累了，或者出去时间长了吧，我就还是头部的事儿、 嗯， 我这脑袋就发胀。 哦，头胀。 就是。 是吧？ 头胀。 哎，说来道去啊，这还是一码事儿，是吧？不管是偏头疼也好啊，是不是？哎，还是这个头胀也好啊，还是耳鸣也好。就是一个还是不同，啊啥不同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这心脑血管一个字儿通，啊一定要强调这个通，啊通了说明什么，是吧？说明堵塞这个垃圾，不管堵血管也好，堵经络是吧也好，啊这些垃圾排出去了，啊血营养供应上去了，啊供应上它的功能啊就恢复了，恢复的症状呢就逐渐减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些不管软件和硬件啊，大家去体会去，去悟去啊，结合你自己的病症啊，找出呢啊，你不说啊，偏头疼啊，偏头疼是什么？肝胆经的定位了吧，又定性质又定位，好啊，那么我们从肝胆经去跳，是吧？局部血压点啊，别以为啊头上血压点就降压，实际上呢啊，他对的啊，偏头疼、梅尼尔综合症，是不是？神经血管性头疼，这效果都挺好。